锵锵三人行，你们好，今天还是刘芳，咱们这个名校啊，这个康奈尔大学的 名校美女， 李登辉的同学嘛， 校友 啊，李登辉的校友，还有我们徐老师徐子东，这个。哎，我今天想问问你们这事儿，我真是不太明白哈。怎么最近我周围的这个朋友啊，净听他们在聊这个税呀、啊，就现在这个税制要改革嘛，好多人都在这说这方面，什么劫富济贫呐、啊、什么的，就怎么说出江湖上的话来了。 这他应该是专家了。 税现在已经改了嘛，就最关键的从800块钱改到1500嘛，其实这税已经说了很久了嘛，我觉得该改也是差不多。哎哎哎，那税呢，其实在一般来说，你说劫富济贫嘛，其实税当中就本身就有这么一个作用，就是说这个社会上呢贫富分配不公，那么政府呢就有必要，就是政府的职责就是把富人一部分的钱拿过来转移到社会比较贫穷的一些地方，其中的一个方法就是税，所以税本身就是有这个作用的。 它另外还有一个定义，就是说你一个社会要做很多事情给全体人做，那么这个社会钱哪里来呢？它的意思就原来都是政府嘛，我从工厂，那么现在就是说如果你承认这个市场这个机制建立了以后，那么这个每个人你根据你赚钱的多少你交给钱，然后政府再把它调节来修路啊之类，所以越是社会主义的国家税越高，北欧税就非常高。 对， 哎，北欧就是社会民主党的那种的，他的税就非常高，所以最穷的人也给他们发很多钱。我看了一下大概的资料，就说原来81年弄的时候800块呢，其实那个时候800块的人非常少。 对，800块是高工资。 哎，那个时候大家几十块，所以那个时候据说是才有1%的人才交税，主要是给那些外国人到中国教书，哎，觉得他们钱赚的多了啊，然后让他们交一点。90年代以后呢，这个收入啊，中国人的收入井喷了。每年增加40%啊，他说是一个总数上，所以那现在呢，他已经提高到1500，但是要交税的人就是不是1%了，是50-60%了，而且整个税里边大部分都是一些，就是2-3千块的这项的人交的非常多，所以有很多人呢就有意见，就觉得，为什么不是多的人交的多，而是我们收入中等的人，我们本来有2-3千块维持个普通的温饱，为什么要交我们交很多呢？相比之下，我知道香港的情况是这样，香港75%的人是不用交税的，在免税额之下， 3/4的人、 对，香港这个其实也不正常。为什么不正常？我告诉你，香港首先第一，有一半的人是有楼的，有一半的人是有楼，一半的人是没买楼。那照理说有楼的人应该都算中产阶级，对不对？你既然香港的楼再便宜都是1-2百万，对不对？百万富翁就是一半，可是他们居然有办法算着3/4的人就不必交税，就是说他的收入在比方说10000以下啦、 啊，对， 或者是扣掉家里的人口的什么什么什么开销以后在10000以下，那么余下来25%的人就承担了全部的税，然后他有个数字表，就是说那个打工皇帝啊那些高收入的人占的是非常高的。也就是说假如是2-3万的人交的税也是非常低的，这就是你刚才讲的一个它起了一个劫富济贫的一个 杠杆的 作用。 对，包括现在在内地的这个税率呢，你说的2-3千的人、他呢交的税很多，大部分的人都是在这个range 在这个区间之内，但是实际上他交的税率呢也是递进制的嘛，这就是他对劫富济贫的一个作用，我觉得。 可是啊，这个我在咱们这个网上啊看见一位网友，也不知道他说的这是真的假的啊。他说2004年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当中的这个数据啊，他这儿说据报道，我们目前国民经济 GDP 的实际税负已经高达32.55%，跟世界上发展中国家18%-25%的税负相比已经是太高，企业个体工商户和村民的负担已经很沉重，而高达37960亿的国家实际支出当中，只有21.33%用于公民最需要的社会保障、抚恤救济、教育、医疗卫生四类项目。这就提出质问了，就是说，哎，现在好像这意思，这其实没人想交税，但是呢，徐老师给我讲讲也明白，这国家要给咱办事儿是得交税，但是反过来说。我们要交税这事儿交了，那么咱们是不是能有多大权力来质问我们这钱？那就真是我们的钱了。 我的意思，我觉得中国人不是说我们谁都不想交税，其实是谁都愿意交税。问题是有两个，第一个， 我们交了的税有没有回报给我们？ 哎，就是这问题。 就是说你我们交的税，要是你都修路修桥那好啊，你给我们医疗保险，你给我们教育读大学，这些都好。可是你要是我们交的税都给公家开车、领导住住贪污，那算怎么回事呢？对不对？ 我曾经是在荷兰问过一个，荷兰也是你刚才提到北欧的国家，税最高的。那我认识的这个人呢，他每年大概交每年的工资50%多都是交了税了。然后你问他呢，我问他，他觉得他没有什么的，他觉得我这里的税虽然高，但是相比之下，我孩子上学不需要钱，我周围的任何设施都很好，我医疗有保障。他觉得我交50%的税， 你看到这个区别没有？要是同一个人，他也交这么多的税，可是他上学我们讲过了，又是很高的学费，道路又修不好，所有政府的这些东西不能给他， 医疗没有保障， 医疗没保障。 如果还是你说这荷兰这人，我要告诉他，你交的税一年公款吃喝几千个亿，公车支出几千个亿啊，一年这个什么干部出国考察几千个亿，那你愿意吗？你愿意交这税？ 他还有第二个疑问，一个是就是他交了税，他觉得用到了不该去的地方。第二个，很多人交税心里冤枉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清清楚楚看到有些人赚大把大把的钱，花大把大把的钱，可是他不用交那么高的税。为什么？因为他那个是灰色收入，他不上台面的。 哎呦，这在咱中国， 你们啊，这在中国非常非常，他那个巨大的钱，他不用交税，而我们赚的那些工资呢，那没单开的很清楚，全列在那里，逃都逃不掉的，所以这些人心里就怨了，你旁边你看你赚那么，你赚几十万你不用交，你或者你跟我交的差不多，那不是新的社会不公？ 而且关键是中国很多赚钱最多的那些人，很大一部分都是那些灰色的收入，这就更加不公平了。 不公平了，所以我就想起这个公平。哎，我这儿还有个来信呢，我发现这好多每个人都叫不公啊，但是这个不公啊有程度和层次的立场的分别。好比如说咱们在公司里，那每个员工肯定也觉得不公平，干得多得的少，对吧？但是呢，你像我还收到一封来信，好多人上千个就是人就是集体的说退休高工呼唤公平。他呼唤什么公平呢？ 什么叫退休高工？ 上个世纪50-60年代由全国各重点高等学校毕业分配到某某市国有企业工作的， 说 80年代80年代末晋升为高级工程师，几十年来在各自的工作单位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参加工作10-20年间长期拿着52.5块的低工资，52.5块艰难的养家糊口，创造的财富全部上交国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突飞猛进，才逐步增加一点工资。到90年代初，大多数人年届花甲陆续退休。我们为国家奉献了一生，也为改革开放积累了原始资本。如今大多数人的退休金在400-600左右，相当于清洁工、勤杂工的工资水平，收入比当年增加了10倍，但物价上涨了15-40倍，医药费上涨了100多倍。这些高工都是年届古稀的人了，大多身患多种疾病，一旦需要住院治疗，那1000多块钱的入门费都交不起，不是只能坐以待毙吗？可是跟我们同时毕业之后分配在机关事业单位退休的同学，他们退休金呢，却是我们的3-4倍。当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的时候，也不应当忘记这些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的铺路人，更不能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啊。据5月24号新华网报道，我国城镇在岗职工工资2003年大幅增长，国有企业职工全年平均工资已经达到就是每个月1214元。然后1959年9月医学院本科毕业，曾任厂里职工医院副院长的副主任医师，他的退休金只有一个月490块钱，还有更低的，每个月只有445元，创世界之最低记录了。你看上千个老人家，他也呼唤他的不公平。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所以 所以公平不公平是个大问题。 其实人人都不会觉得，很多人都会觉得不公平，每个人的处境都有觉得自己对公平的一面，也有不公平的一面。员工觉得不公平，老板也觉得自己负了很大的责任，也不一定就觉得公平。我觉得人人都有不公平，但关键的就是说，这个社会上它有一套法律界定什么叫公平，什么叫不公平。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些灰色收入都逃了税了，那肯定就是一些不公平，因为它在法律之外嘛，出现了一个漏洞了，等于。 这基本概念是，就是说两种对公平的基本界定，一种就是说我们一排人站在这里跑，然后呢跑到不管怎么你们怎么跑法哈，只要你是尽力的，大家都应该跑得差不多，就大家得到的东西是差不多，这是一种公平概念，这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公平概念。第二种就是说，只要大家是从一个地方开始跑的，而在中间你没有侵犯到旁边的人，那最后谁跑得多远他就应该得到多远，谁跑得慢的他就应该得到慢的，那这是第二种公平概念。那就资本主义就所谓各尽其能，各取得到你的所劳的东西。但问题是，像刚才举的那个高级工程师的问题是，他们也照着这个方向跑了，也尽力了，可是咱们这跑道是弯的，咱们这跑道高高低低像高尔夫球场一样，他们自己都没觉得，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跑到水塘了。所以等到某一天他们喘气定来，发现哦，原来人家的路是在往那边走的，咱们在这沟里啊。 规则变了， 规则变了也没通知他们，对不对？不要说像 也没征求他们同意， 根本没有征求他们同意。我就想到我的老师，不要说像他们这么抱怨，我的老师钱谷荣教授，华东师大的教授，那全国有名啊，那名望都是非常高的。我冬天去看他，没有冷气的，没有暖气的。冬天去拜访他的时候，他在家里就穿着大衣坐在那里，80多岁了，两夫妻都是教授，书房跟以前一样的，所有他的学生现在都是博导教授，都有车，家里都是冷暖气的。这是国家大家都知道非常有名的专家的。那我后来我就问，我说钱先生你要不要装个暖气什么，老先生就说习惯了，装了暖气我呼吸可能也不习惯。其实非常简单，他们就是1000块左右的退休工资，你名誉再高当然可能有些什么东西，所以老先生当然他们看得远了，他也不说这不公平什么东西，但是这种社会变化的现实我们是看得非常非常清楚的。当我讲到什么电影的时候，人家就说，哎呀，我已经很久没看电影了。为什么？你刚才想想，他们说工资增加多少倍，钱增加多少倍，你想想什么东西增加的最厉害？电影票增加了200倍。20年前的电影票是2.5毛一张，现在的电影票是50块一张。二十年前中国看一场电影是豆浆油条，现在看一场电影是吃鱼翅。老教授都几年不看你叫他50块看什么电影吗？ 所以说真是， 你还叫他们交税就昏过去了。 这就是要问国家了，就是之前为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的人是不是就应该得到回报？规则转了以后，这些人你刚才提的就都没有获得他们该获得的回报了。 你高工得到同情，还有更多的钢铁厂的企业，比方东北现在的钢铁厂国企改造，大量的人员负担，你要付工资，这些人现在都做不动了，可是他们年轻的时候就是50块，全部为了鞍钢宪法贡献的。 没错，你看看我这儿全是这不公平的，小学教师也不公平，就说这个根据文件教师的待遇应该跟当地公务员一样或者高出公务员，但我所在的地方小学教师的工资为什么总比他们少一大截，甚至于少过中学教师一半。然后排球比赛开运动会的时候，局里的领导每人一套名牌运动服，一双 Nike， 我们教师就穿10几块一双的运动鞋和平常自己穿的衣服。为什么局长整天说没钱，可局里总共10几个人每人来一套名牌运动装，这是真的没钱吗？俩夫妻都是教师的就惨了，每个月要供房子，每个月就要800多，可俩人工资加起来也不过1600，好无奈啊。可上头领导说如果嫌钱少就别干，现在好多大学生还没工作呢，可我们上了岁数的人不干这行我们还能干嘛？ 所以我们需要税作为一个杠杆，让挣钱多的人能够把这个财富转移一下，尤其中国发展到现在这个更需要是这种情况。 对，所以怎么样把那些灰色收入套进税网， 啊，这是啊，那个刘芳好好研究一下。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最近还有一个事儿挺惨的，就说你们都听说一个农民工也是讨薪，到最后反正也讨不着，人家不给他，后来他就上门说你这个得给点生活费，然后最后反正就发生了冲突，这农民工恶向胆边生啊，拿出一把刀捅了五个人，捅死四个，重伤一个，就这农民工。然后呢，这个新华社的这个记者啊，还跑去采访他，判了死刑嘛，这个玩意儿你没办法，你杀人偿命罪有应得。可是呢，这个新华社记者的这个报道叫内心独白，讲讲他的这个事情啊，也挺有意思。说是这个人17岁就开始打工，刚开始在天水市干建筑活，一天工资11.5块，扣除4块钱的伙食费，最后可以拿7.5块。吃的是土豆白菜加面，什么菜便宜就买什么。住在用木板支起来的大通铺上，几十个人挤一间。然后呢，这个后来又他打过好多工，像还干过又脏又累又危险的这个保温用的玻璃纤维那种活，做保温工嘛，电厂做保温工，一天呢27块钱。这个玻璃纤维扎的人浑身起红疙瘩，受不了。然后老板呢就骂他这个偷懒，然后呢这个工头也拿他们出气。平常从早上7点干到晚上7点，有时候到晚上8-9点才下班，只要天亮着就干活。主要说钱啊，工资一般是年底结算，平常用钱只能找这个老板去借，可即使结算清了工资，还要扣300元的质保金。今年老板给我们说晚上加班就给多加8块1毛钱，可最后发工资的时候能赖掉就赖掉了。然后最后就是这个今年5月份，这个父亲因为被辞职偷了铝皮，不给他工钱。不过这个人说呢，这农民王斌鱼说呢，他说我没偷，反正5月11号经劳动部门调解，包工头向劳动部门承诺5天内给我算清工资。谁知回到工地呢，哎，反正又没有了，就工把他们宿舍的钥匙要走了，也不让他们在工地上住。晚上他跟弟弟身上没钱，可住店一天最少要10块钱，他们就到这个包工头家要点生活费，然后这个时候不给生活费，然后就骂了起来。可能 他最后杀的是谁？ 就是这个包工头等一干人一起，说是还发生了打他们骂他们，他说当时他就捅死人了。 当然了，这个我们同情他穷困的遭遇，但是他这个杀人是另外一回事，对不对？你刚才讲到那个穷人交税的问题，我也想过，我问过一个美国人，我就说你交那么多的税好，美国把这些税都在外面全世界打仗，你不觉得你是乱交吗？你是交的就是乱交。他的回答给我印象很深，对我当时也是一个很大的震动。他说我交税是为我自己，是作为我公民的责任。他而且信基督教，而且他把10%的钱就捐给教会，他钱也不多。至于政府把这个钱乱花，那是我坚决反对的，我每次投票都反对。但是我交这个税，因为这是一个法律，除非现在另外一个法律推翻了这个法律，否则我得服从它。 而且他交了这个税，他虽然他反对美国到处去打仗，但是最起码他是一个透明的制度，让他看到美国是把这个钱花到什么地方去了，他可以投票的方式去进行一个反对。那么像中国，我觉得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政府他们自己交的税都用来干嘛去了吧。 是，这哪能知道呢？ 所以也许这个纳税人的权利跟公民权益跟社会上各种各样的这种责任是应该有一个全体的挂钩的。 没错，表面上看是个税的问题，可是你后来你想，这是一整套制度的一个问题。 对， 好，我交钱给你，那我既然给钱了，我是不是有权利问问你这钱是干嘛的？ 对， 你的每项开支是不是都得我同意啊？ 对， 即便不能说我直接，但是这个应该有个代表我利益的人， 对， 去监督你， 对， 对吗？ 你不同意，你也可以表示一个反对的声音， 哎， 对吧？我觉得不一定说政府干的每一件事情，所有的美国人都同意，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一个事情。 但是你知道这个观念是怎么大逆转的？以前我们不把我们的收入当做我们的收入，我们把收入叫待遇， 待遇， 待遇就什么？就好像是我在做这个事，然后你看我做得好，你给我多少？ 或一待遇高待遇低，你明白没？这概念里面就是说，这跟以前跟皇全体子民给皇帝做事嘛，对不对？哎，对不对？这个是，所以我拿的东西本来并不是我的，是你给我的，我是接受的，我领赏。 嗯， 明白没有、 嗯、 所以他觉得这个东西我是拿的，现在这个纳税的概念是我拿到这个收入，这个就是我的，我是主体，然后我交给你政府，你就应该为我服务，所以这个看上去只是一个钱的问题，背后是有一大套社会观念的、 哎、美国人接着下来为您播出。